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，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今天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首先请上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单弦名家曹宝禄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武圣朝天。 今天演唱一段武圣朝天，这是个传统的剧目，武圣朝天都是哪武圣啊？里边今天唱的有门神爷，有龙王爷，有土地爷，有兔儿爷，有灶王爷，什么五位神圣朝天。从哪儿唱起呢？就从这个过去这个春节呀、啊，在这个腊月23呢、啊，必须有个祭灶，哎。从这个腊月23堂官祭灶引起来的这么一段单弦杂牌的曲儿，弹起弦子来唱这段传统的剧目武圣朝天。灶王，这本是那年中的旧制。上天言好事，回宫讲吉祥。与唐殿中，这关东唐与南唐，可还有那草节与料豆，就把清茶镇上，也买来的芝麻尖儿，还有松柏枝儿。 那元宝千张，有着小双包儿一对，还要一股高香，他叩拜一毕，也赶紧的分化了钱粮。灶王爷他是一缕青烟，就直奔了天堂。他来在了南天门上，就细看个端详，也但则见诸神众生都烧捧着本帐，这就忽听得金钟儿三响，那南天门开放，太伯金星忙传旨，有本出本，将本呈上，若是无本，两句数唱，下面那小牌子叫倒推船，就把灶王爷唱到南天门了。这时候正赶上玉皇升殿，那个太白金星站在金阶上高声喊嚷，喊什么呀？就喊这两句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散朝。刚喊完了就上来两位神仙，谁上来了？门神爷。门神爷上殿说说他的苦处，换个牌名儿叫南城调。这丹池以上，他口尊声万岁，说臣有本章，说臣本是唐朝的那两员上将，也只皆因那唐王有地狱，我才把这个门神来当。可虽然说我成了这门神，也不给我安葬，可叫这个印刷局把我成了一个大发行，我只想贴在这大门以上。你说我这两只脚也着不着地，我两只手也扶不着墙，那大家主的门神时不常的能把门抱来要，那小家户的门神呐，那差是个更难当。赶一到了年节，我得替他们堂账， 那仗主子一堆门，这微臣我心里发慌。有山东爷们的嘴巴在我脸蛋上长放，还有那山西爷们这带火的烟袋锅子愣往脑袋上头帮。这醉鬼回家他抬起脚来就踹，那小孩有淘气他在撕了我的衣裳。赶到夜晚有贼他前来偷盗，他用刀子这么一拨门，叉一叉我开了膛。我是大门的门神，我管不着这内厅里的事儿。要说那单扇门的家官，这差是个更难当。赶到了冬天得用的唐风，吹出去个连夜的收冬。赶一到了夏景天，还拿我就当了凉床。用着两条板凳把微臣我支上，还有那不开眼的臭虫跑我脊梁沟上去租房。这位大爷有安心，他在门板上一躺，还各地着微臣，我也不敢嚷嚷。敢睡到了半夜，这位大爷要告别儿，不、他拿起来个尿水盆儿，可放着在了我的胸膛。可瞧着新买的尿盆儿，他有一个神眼，那碎水子流了我这微臣的一腮帮。也熏的这微臣我这蓬满帐宝，嘿嘿，微臣我不贪脏，多少也得贪点脏。但一到了白天就往太阳地了一晒，他哪是这晒臭虫，可拿我就当了冥王。这就搬起了微臣，在那柴房室上冷撞，他禁锢的撞臭虫，这微臣我背了伤。这开水壶一浇，哈哈，这个招个真损，他禁锢的烫臭虫，这微臣我成了汤羊。我奏请开缺，说是臣不胜任，我望求万岁年龄悬一为重两。这是门神爷上殿诉苦，玉皇爷这么一听没这么可怜的，封赏封赏门神爷。这时候要上了一位，谁上来了？龙王爷上来了。龙王爷上殿也得要说说他的苦处，再换个排名儿叫窃快书。竟有人答话，在一旁怪倒了老龙王。那龙王爷跪在了丹池上，他口尊万岁，说这臣有班长，臣在下方我居了王位，可改换了民国我才守点窝囊。那住的主谁把我龙王宫，我四好歇凉就在井台上。那倒水的哥们儿发了慈善，他给微臣我改了间房， 这个面宽倒有一尺二，这个进身才有八寸长。这微臣我坐在里边，山门外头露一半儿。我站起来哈着腰，这个脑壳顶房梁。他们永远不懂得上回宫，太饿的微臣前腔贴了后腔。这好容易有六百多年逃回井，这才靠了微臣一股高香。那井台的龙王不好受，哦，那自来水的龙王更难当。有一顶铁帽子头上戴，我终日站岗在马路旁。我这两个仨字直流水，大家伙说你们瞧，那龙王爷得病，他长了奶疮。还因此微臣的谋外人，这现而今这个外头的事情更难当。在这旷野荒郊盖个小庙，这个庙的后边的开了茅房，他们时不常的净打架，动不动这个闹饥荒。白天去看高粱地，在那夜晚去查芦苇塘。老天不见甘露雨，那是为什么遭了殃。这乡下也有无二鬼，把微臣夹起，他就扔在了大道旁。我最怕叫驴这儿来打滚儿，那野狗抬腿个鸟叫脊梁。也晒得微臣干裂味儿，我这大片不住的掉衣裳。我看看剩下了四根棒，西湖栽倒打倒旁。老天讲起了甘露雨，嘿，微臣的乐子可不寻常。有八抬大轿抬起走，他们吹吹打打绕乡庄。那吹鼓手绝不该吹打花得胜，愣说是山神爷成家，可要娶龙王。就仍然打回了小庙内，这大家起哄要开光。那乡下哥们儿谁会多泥浆，乱七八糟把神像装。他们买了些个泥金烂账本，浑身上下给我糊上，也直糊了三天并三夜。大家伙儿一瞧明了黄，说龙王爷为什么脸上贴金三瓣的嘴儿，耳是倒逼脑袋长。这错塑了神像不要紧，绝不该他们塑个小鬼扛着枪。我不知乃是这犯了火，我这枪比这罪官更难当。奏请开缺，说这臣不胜任，望求万岁您另选栋梁。这是这个龙王爷上殿诉苦，龙王爷下殿了。这时候土地老上殿，土地老上殿也得说说他的苦处，再换一个牌子叫靠山调。土地爷眼泪汪汪，他叫双膝下跪。他口尊上玉帝，说臣也有本章。说臣在下方，我的官职虽小，管的地方儿很大。微臣我是个地面官，我保佑一方，他们木化十方。有小和尚们化缘，给我盖了个小庙，他们就催开了香火。 又招了来些个善男信女给我上供烧香。人家撂的香钱呢，他们全都分了，哎，没有我的份儿。他们上的供啊，全吃了，也不叫我尝尝。还在我那个香炉里头，他们就抓开了炉药，让那病人喝了啊。他们还愣说是头黄，说那住的主也罢，我这徒弟来供，我可上不了桌面，我就在供桌底下藏。这一年到头啊，我都见不着香火，好容易到了腊月三十了，嘿，给我三碗小罐，还要一股高香。给我新油画的衣裳啊，有点桐油的味儿大。赶到了后半夜啊，那不开眼的耗子出来，他闻见桐油味儿，竟啃我的脊梁。有这三碗小供啊，什么辣头啊，他们撒开了往窝里头搬运。那耗子尾巴没留神，碰躺下香根儿，就烫了我的腮帮。这一下把胡子全给烧了。土地奶奶第二天一看，哎，小鬼儿，你们起来观看啊，说你们土地爷这么一没胡子啊，就变成了老茬光。我也是奏请开缺，臣不上任，我望求万岁领玄东亮。这是土地老诉苦， 武圣朝天，但是时间的关系呢，听到土地爷这儿，咱们得先暂告一段落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你一起呢，继续欣赏曹宝禄先生的精彩演唱。 要学习疼爱自己。

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接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敲字，跟我来那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才这样的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作品，还是先接着请上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，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单弦牌子曲儿《武圣朝天》。 土地爷诉完了苦了，这时候谁上来了？兔爷上来了。这兔爷上殿呢，可就不唱牌子了，唱什么呀？兔爷上殿得唱点梅花调。这个兔爷是专门唱梅花调。不过我这个梅花调的这个大鼓啊，是味不是味的，您就凑合着听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唱的这板啊，南板也有，北板也有啊。梅花调分南板北板，那么现在呢，把这个丝弦稍微的调动一下，咱们唱两句梅花调大鼓，让兔儿爷诉苦。爱着兔儿爷我，要不然我不爱唱这段就在这儿了。反正一说到这儿啊，先得说我，爱着兔儿爷我上了金殿，小脸都叫为黄，叫声我主万岁，臣也有本章。我说道是啊，神仙苦来，没有兔儿爷苦，微臣在下方受尽了凄凉，你们谁见过和尚们化缘盖过兔儿爷的庙？微臣我出身就在耍活的摊儿上，爱的兔儿爷我顶亏 盔冠甲，冒充武将，身穿着大红袍，我没做过正内堂。哎，这兔儿也舞，多花也卖多，油葫芦。兔儿也舞，多花卖过，酸内梅汤。哎，这一到了中秋的佳节，都给我上供，供上了果子月饼，一股高味香。哎，说我最怕小孩拿我当玩意儿啊，抱出来抱进去，心里头发慌。哎，我猛听得啪嚓一声，掉在了地上，摔地我脑浆崩裂，不敢让没让。哎，若有人说兔也要摔了还不叫嚷，掺一点清灰就把火炉子来扛。那个老灶王拿我开心，说个闹块兔肉脯。我说老灶，你别拿我开心呐，这是我做官的下场。哎呀，兔儿爷我早前开去沉不上兔爷上殿诉苦，这个兔爷诉完苦以后，这阵灶王爷才能上殿。灶王爷今天他来晚了，最后一个才上来的，再换个牌子叫云苏调。就下了殿了，在旁边怪定了老灶王，说臣本是东厨的司命主，有人说我姓李，又说我姓张，说微臣最怕那莲儿灶。我见天见抱着一个罐子就把桑竹当了，每天是煎炒烹炸，各式各样都在我的眼前放。可是他们竟让我瞧着也不让我尝，说那个锅盔木的炉子是个小白脸，他见天见舒舒服服的住在上房，说那铁炉子生的来是又黑又胖，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练的那身的骨儿强。 那个洋炉子生了来是个新式的洋房。哎，你别看他的身儿不高，他的脖子挺长啊。有那个驼了炉子，在红白棚里是三天两宿，多会儿又不用了，汤汤踹我两脚，给我一个大开膛啊。在那屋里头有那地炉子，啊，白天做饭，可晚上烧炕啊。可是闹得微臣我两头忙啊。那老头蹬着火镜烤汗脚，还有那老婆烤火，他们都不在行啊。那小孩的碎垫子放在了肩膀上啊。一烤出那种气味真是熏得慌啊。还有那吊炉烧饼的炉子也就火烧醉呀、啊。见天见不打不骂，拿着铲子竟咔哧我的上膛啊。我唱到此处这武圣朝天的一小段啊。我是赶紧下去，咱们另还一场。 欣赏了曹宝禄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牌子曲的传统节目《武圣朝天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啊演唱的单弦的新时期作品《反浪费》。 是墙上的挂钟，他滴滴答答的把开会的意义详谈，说咱今天开会的目的为的是征求意见，反浪费人人有责，踊跃的发言，头一个先站起，他的脑袋瓜滴溜圆，原来是个电灯泡，他举手要发言，脖子上还缠着那么半截胶皮线，说同志们，我说的对与不对，诸位多包涵，家家户户都把我电灯按，谁不知道我们电灯又亮又省钱，社会主义生产要电气化飞速发展，电机到城乡各地 旷野与深山，一些个正当用途是理所当然，我们一向认真负责，不肯偷闲。可有那么一种人，使用那个电炉子取暖和做饭，憋坏了保险丝，他还骂呢。讨厌，老停电，您听我们挨骂冤不冤？还有的人他晚上不睡觉，彻夜闲谈，还有的人他睡着了不把这个电门关，到了月底跟他去把电费算。他还奇怪呢，咦，这月的电灯费可怎么会加了一番？灯泡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那个电话说，老弟，我也有同感，提起浪费我也谈一谈，都知道我们电话本来是为人人都方便，来往传达我们从来也不嫌烦。可有那么一种人，我对他是真有意见，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儿啊，一扯就老半天，有急事儿的拿起了电话，喂，他那儿给占着线，张家长李家短，和越扯越没完。这功夫儿，自来水管子弯着个脖子就高声喊，举手又把这个电话拦，提起来浪费我也有同感，谁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就离不开咱，可有的人他看我不起眼，全不想我来之不易，饮水要思源，洗一条手绢他用水三桶半，买了两条黄瓜和一冲就是老半天，还有的人见水管子漏了水他不请人来修理，还有人用完了水不给我好好灌，我真想扭回脖子刺他一脸，他不想这细水长流该浪费多少钱呢、啊，旁站起个黑大汉，原来是煤炭举手要发言，说同志们，大家的意见我表示称赞，我也有些建设性的意见向大家谈，都知道我的用途往大里头说，炼钢厂发电站还供给火车与轮船，大小工厂都离不开我，什么锅炉暖气砖瓦瓷窑都得把每天，往小里头说，每天烧茶与做饭，常言道谁家的烟囱不冒烟，一些个正当用途我当然不能够有意见，但必须尽量节约打算盘，华主席号召咱抓纲治国，各种建设项目要大发展呐、啊。请想想哪一项建设能离得开咱呢？我的产量虽多，任务中全中国8亿人口我得照顾全，讲节约火车的丝炉工人的带头干，紧接着那锅炉工还有厨房掌灶的炊事员，再举个例子说，到了冬天大家伙拿我来取暖，这个用煤的数量就更可观，我希望无论是那住户机关都要精打细算呐、啊。 比如说这个天儿不冷吧，就用不着死乞白赖一个劲儿的填呐。真要是大家都能这样办，按全国一计算，那个节约多少煤炭多少钱，咱今天开诚布公的提意见，有啥说啥，对人民负责理当然。我提出来咱们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望诸位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继续往下谈。呼啦啦站起了一大片，主持会的挂钟说，哎，坐下坐下坐下，咱们先举手来后发言。有两个墨水瓶，他忙站起，一瓶红了一瓶蓝，说我们的用途太普遍了，办公室里离不开咱，记账写稿抄文件，收发登记写公函，有的人他用着了我，随便倒来随便灌，他用完了就胡摆乱放丢到一边，还有的人灌完了墨水不给我把盖盖好，我不洒也得被风吹干。还有一次俩小伙子开玩笑，他一脚把我给踢翻，砸碎了瓶子四处溅，脏了人家的白衬衫，人家怎么也洗不掉，就骂我是死皮赖脸。挨这份窝心骂我可实在有点冤。这时候信封信纸要说话，那粉笔也要把话谈，浆糊瓶刚刚要站起，米达尺个高把他拦，忽听见那窗户外头一堆废铁说了话，说我们也要把身翻呐，嚯，四面八方齐举手，争先恐后要发言，忽听见墙上的挂钟叮当响，他拉开了嗓门报时间，说现在已经十点半了，明天一早得上班，今天的会议开得好，下次周末接着谈，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能实现，就能够节约国家财富与资源。我唱到此处算一段，谁见过那个日常用品土人言，无非是劝大家例行节约多增产，因此才变成了单弦儿做宣传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两段单弦牌子曲儿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快要发